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从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说实在话哈，咱们节目呢其实聊财经聊的比较少，但是呢今天准备聊一聊，因为我确实看到今天这个新闻的主角之一宋卫平，我看他说他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东西哈，我都觉得有点共鸣，你知道吧？他讲 下海 没有，他讲他的这个绿城啊，这个绿城现在按营业额，它也是中国十大房地产商之一是吧？房地产企业也是在香港上市了。他就说到他的这个绿城吧，就做绿城这个房子，他们主要是主打这个高端的别墅的那个领域嘛。他们说别的卖房子可能就说这是我们的房子，他不是，他说这是我们的作品。他非常非常强调他的品质和细节，而且学历史出身，就是喜欢诗歌喜欢文学，他会对着他的员工突然间就问他，他说你知道秀色可餐是什么意思吗？或者来句诗怎样的。你看他说的话也是说我们这个是作品当中是包含着我们的心血，我们的生命就体现在我们这个作品里面。你就觉得他做这个事情吧，就有点像咱们有的时候做节目是吧，你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在里面，所以你光看这一面新闻的话，对他印象是不错的啊，我可以这么说。但是呢新闻圈里面 投你的脾气， 投我的脾气， 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要想一想了，这个人 太不实在了， 股票能买吗？房子能买吗？ 确实媒体圈还有另外的一面评价，就是说这个人完全是赌徒心态。他说他如果是管理的话，他是很成问题的，基本上他不是看你的，不看你账面的，他就是光顾着所谓他的这个理想，他的 情怀 去了，他去完成他的作品，他也不管有没有钱盖那么多房子，接下来怎么卖，他这个事儿他不是那么的操心，所以很好玩。你看他这个前阵子哈，就这个杭州有一幕非常罕见的宫斗大戏，他就是主角，跟他另外一个主角就是打擂台戏的是谁呢？是这个孙宏斌。本来说呢，百天之前他是打算把这个绿城就卖给这个孙宏斌了，但是呢，百天之后他又反悔了，而且钱都已经这个商量好了，本来是说已经有一笔钱是打到对方的账上，已经把这个股份也差不多都进行了交割，但是呢老宋他那个部分好像还没有交割，他吧就是突然之间又跟媒体说我打算不卖了，我反悔了，说这个11月18号是彻底谈崩了。作为这个绿城董事长的宋卫平呢，他就把他的公司的公章给抢走了，想要把他的这些人再给他带回来， 感觉跟拍电视剧。 他就又中间的人事的任命也非常有意思，就你免了我又不服你的免，我要去开会我又不来，就类似于这种宫斗大戏。好，现在呢宋文平已经回到绿城，他去这个上班了，但是似乎底下的人都没有像以前那么强的这个向心力了，这是非常非常奇葩的一起宫斗大戏，这发生在浙江杭州。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我们讨论的比较热烈，或者大家就关心比较多？ 对， 就是你一反应融创跟绿城这两个地方，大家是有一个形象的概念的。因为如果看房子的人都知道绿城的房子好，绿城的房子跟万科的房子就是不一样。我没有在黑黄石啊，他们走的路线不一样。绿城的房子就卖到2-3万以上，就一般在比较小的一些城市里面。但是走王石那个就是大众化的，我就是要卖很多的。这就是为什么绿城的那个宋卫平他这么的在乎自己的作品， 对， 他把它当做一个什么艺术品这样来雕琢。 对对对， 但是王石就是正常的商人。我要把房子大量的卖出去， 就是正常的商人 代表。 所以有的时候文人有一点这种包装的感觉。 财经圈在这么议论吗？但是可能财经圈我觉得应该会议论的更加实在一些，就是他当初为什么说要卖， 他卖着卖着过了100天，他又发现哪儿不对，又要收回来，这中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 你说卖这个还是以前挂帅的吧、这个时候什么理想情怀我觉得都要靠边站、 理想情怀都要面对现实、 对、 房地产的这个冷风、这个冷气，然后因为反腐、 而且他当时卖他其实是挣钱的，当时他那个股票的票价是8块钱左右、他卖给孙宏斌的时候是11.46块， 对，已经市场溢价19亿，是吧？ 对，19亿元左右、 所以在那个发布会上的时候，这个老宋对孙宏斌说他是唯一一个我愿意卖给他的人、然后孙宏斌也就说我绝对不会辜负你这样的希望，就当时那个两个兄弟情深、对对对，真的是、 这个孙宏斌也是大有来头哈，他这个人的一生也是非常的坎坷，可以说呢是几经沉浮，20多年前刚出道，他呢是被这个柳传志欣赏，但是呢后来又被他这个亲手送进了监狱、但出狱之后呢他又创办了一个公司叫做顺驰、就希望是挑战这个旺科的王石，但是呢被如日中天的这个王石一句话弄得这个资金链给断裂 了、 现在呢他又重整旗鼓弄了一个上市公司融创、在香港上市、他呢想要这个南下扩张，哎，但是呢这次又遭遇到了宋卫平，是吧，这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 不 知道。 孙宏斌跟当时就融创跟绿城的一个合作、大家是非常看好的，当时他们的股价就急往上升， 对，升了20%。 对，当这个宋卫平现在反悔的时候，他的股票已经 跌 得不行 了。但我今天早上看他开盘又 OK 了，又涨了8%左右，对，他可能是一个震荡吧，可能是哎，我们好像变成了财经节目了。 然后就是为什么当时大家都说这两家就是合作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孙宏斌他是特别特别在擅长销售，他卖房特别厉害、 对，他是郎世的销售， 所以这个绿城他一方面他又做精品，他销售量一定没那么高、然后他就把这个绿城收为旗下的时候，他就开始用降价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卖、那当时市场你想想这个市场肯定不是那么好嘛、所以他的一些策略销售策略马上是得到了一些反馈的，比如说他在一个月就完成了前面人家3个月1个季度完成的任务，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就是孙宏斌接手是非常觉得非常的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老宋觉得我当初跟你说的时候我不是要这样子卖的，我不是要降价， 就不是那种像大落货一样的， 就是他中间有一些就是也是有一些口头上的契约、然后有反悔的地方，据说是因为说我们看这个里面他说是什么、老宋反悔卖掉股票，他说不交割这个股不一直是没有交割股份嘛，然后其中有一些大家说到底是谁对谁错，就是孙宏斌他说一开始说我不进军天津的、但是现在进军天津了，或者是他说对于老业主不降价这样的一些承诺、现在也违背了， 就是具体的这个商业策略他不是非常的认同、我看到这个10几号的时候他还发了一封很长的这个公开信、这个信里面呢 忏悔信 对这个信里面呢他就说他这个是卖错了，是吧，而且呢还对绿城是什么他也有了一个新的定义，他说的这个绿城啊，他说我们这个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他说我们这个是有点社会公益企业性质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好想笑， 一个房地产商说自己是公益企业、 这个是非常奇特的，我放眼你说什么王石啊什么什么这种大佬们，他们很少都会讲这样的话，是吧，我钱也是要赚， 人家捐钱去做， 对，我就是去做一些慈善事业，是吧，该赚钱的还是赚、但是我赚好钱之后呢我把这些钱怎么样去回馈社会、那是另外一码事。 对， 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哈，这个说实话财经的问题确实相当的专业呢，很多的这个技术性的细节我们今天请教一位宁波爱地房地产投资咨询公司的延展总监，他叫做许哲，来听听他是听这个行内人是怎么样议论这个事情的，有没有所谓的谁对谁错的问题。 那也不好说是谁的错吧，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交易，交易的话我认为利益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从因为业内的话其实对这个事情看法也是看法的分歧也是很大的，那像我们这边有很多人确实也都是比较那个喜欢绿城，对绿城原来做过的一些东西的认可度也是比较高的。相对来说像孙宏斌他们融创在浙江这边的话，他的这个项目比较少，影响也相对比较低一点，因为毕竟绿城还是一个浙江本土为主的一个企业。 没错。 但是这个事情 后面出现反复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跟原来第一次交易的时候他们说那个钟伟平说把绿城卖给那个融创的时候，这个其实分化比较大的。前面的话钟伟平说把这个卖给孙宏斌的时候，其实整个我们可能业内很多人都还是比较同情或者说比较欣赏孙伟平的， 嗯， 所以让你说了一件，就是因为当时看来的话确实也是迫不得已，包括他自己也这样讲嘛，大家也都比较那个时候比较相信他，要理解这个他们这里之间的这种交易。那后面出现这个反复呢，可能这个事情就比较分化了。那有一部分也支持这个孙伟平回来，那特别是原来跟绿城在绿城做过的呀，或者说原来可能跟孙伟平有过这种交集的这些业内人士。另外一部分人，包括绿城内部的一些人，嗯，其实比较不太希望这个事情又返回来，尤其他们销售系统这一块的人。那当初有一些人选择留在融创这边，留在绿城这边，没有跟孙伟平一起去蓝城的话，也是因为可能对原来他们整个销售管理这一块比较失望。那新的这个公司后来完全调整了他们的销售策略，包括对于价格的一个策略，对于销售激励系统的一个调整。那可能对于销售一线的人来说，很多人觉得新的公司比较好。那现在又反过去的话，可能他们内部的这部分人感觉会比较差一点。 嗯，明白。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你都答应卖了，后来又反悔，这不是不管制度、不管契约吗？就似乎不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家所为啊。 没错，就是单纯从表面上来讲的话，前面说的要卖的，后面又说不卖了。 嗯， 这个事情确实，我觉得在道德层面的话，可能孙伟平是要吃一些亏的。 嗯。 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当初他卖掉有非常多的理由，大家都相信的。现在他要把它要回去，又列了很多的理由。但是这次的理由，大家都可能觉得相信的人就不是特别多了。 嗯， 整体上这个事情，我们认为就是我个人是这么看的。我认为他还是个利益的问题。就孙伟平可能觉得自己这个绿城卖了以后他后悔了，他觉得自己可能拿在手上的话或许会有更好的收益，或者是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 嗯， 总之他列出来的这些理由，包括什么绿城的品质没有得到保障、老业主的投诉等等，这些我认为都不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理由，但这些东西来促成他就是说要把这个交易撤销掉，然后把这个企业收回来。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他钻了一个空子，就是原来他们的交易没有完成交割，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原来的交易系统里面可能对于这个违约的这块的约定是不明确的。 嗯， 其实宋卫平还是钻了这样一个空子。我个人认为，能够领导像绿城这么大家企业的老板，不可能完全是一个感性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是一个这种充满人文情怀，而且没有这种不懂交易规则，或者是完全就是说这种冲动啊，或者是这种感情用事的人。 嗯， 但我认为它是个利益的问题。 你看，这个就非常现实的一种分析， 嗯嗯、 不是什么情怀、理想，根本还是利益出了问题。 这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哎，但是我发现哈，就是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是试图去找一些记者，但是发现呢，几位记者呢，他们的反应让我有点出乎意料，就说这个事儿在行内算是比较难说的。 嗯， 就是有的行内人开始所谓的站队了。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房地产企业好像水很深，这里面的报道是吧？燕婷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子、这个事情只有在中国才会拿出来报道，然后他才会出这样一封信，我们才会来说。你说要了在国外，你怎么可能一个合约没有违约的这一部分？ 嗯， 怎么可这个完全就是叫律师去找律师去讲了嘛？我们就没必要在这儿说了。说实话， 这个就是不应该成为大众报道的一个焦点。 但是跟媒体没关系， 对啊。但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个有用呢？就有可能像宋卫平的这样的一封信会激起大家的一种兴趣 同情啊， 或者是一种哎觉得房地产不应该是这么世俗，就应该像马云说的，我们要回馈于社会，或者是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你别人好你才能好的这种正能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 另外你听他这个刚才分析，这个宋卫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是一个就是满口情怀的人。他说 这个管理一个这么大公司的人不可能是一个非常就是 不懂算计 这个的确是 不懂法律、不懂契约，不可能的。不可能，也许我们都上当了，我们只看到了我们想看到那一面，没有看到这个他精于盘算呐、商人呐、然后追逐利益的那一面。 嗯，倒是宋维平他跟媒体反复的说，他说我不是一个商人，我是一个希望社会更加美好的普通人。他怎么讲啊？这个当然我们前提也要了解他为什么当初想要去卖，是不是因为绿城遭遇到就这么一个核心人物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也听听旭哲的看法。他现在到底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对于绿城来说， 其实他原来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负债率过高。 嗯， 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就是高杠杆的一个公司，负债很高，然后这个资金链相对来说比较紧，然后呢又这个成本这一块又非常高，而且回款销售回款又特别慢的这么一家公司。就那相对于比如说这个市场上转的比较快的一些公司，像万科啊，像包括融创这样的公司来说，它的这个灵活性要差很多，然后它的这个盈利能力要差很多。最主要的问题是它负债过高以后，哎，它这个抗风险能力很差，它每次基本上都是死在这个调控上的，就是一旦有调控，市场一旦变差，因为它的产品比较单一，都是以豪宅为主，而且区域也比较单一，都集中在长三角这边的投资的风气非常重，那对于政策的敏感度非常高，一碰到调控，市场马上一冷，市场一冷，高端的豪宅投资产品受到打击是最大的。所以他每次一调控的时候，他这个回款这一块就有很大的问题。那销售回款也不行，销售回款也不行，他的债务又非常高，债务杠杆又很厉害，他一下子就不行了。他一直还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哦，所以你看他在公开信里面说什么？因为跟这个融创的基因不符，他根本就是说辞，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基因的问题，还是他们最后的选择的方向和他也解决不了绿城的问题，可能才是最根本的。 基因不合这个是比较牵强的，因为他们两家合资在上海做项目已经很久了， 嗯， 不是这几个月的事情，已经两三年都有应该。 好，这位房地产的咨询专家就说呢，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绿城的负债率过高，所以呢导致它出现了种种可能迈不过去的困难。 分析这个绿城的问题的确也是比较像宋伟平这个人的性格，就是比较感情用事，比较大刀阔斧，有点吃粮不管算，就是我先干了再说，至于我的钱够不够，后面能不能跟上，他不想那么多。 不过在中国就是以前的房地产一直是这样操作的，因为房地产虚高实在是太过了，所以大家都是资金没有到位的时候就开始造， 胆子都很大， 对，然后呢之后卖出去了资金才回笼。那绿城只是其中的一个，其实有很多小的地产商都因此而破产了，在这样的一切过程中， 就是说我们聊这个房地产，我觉得技术性的这个细节可能这个要求非常的高，但是呢就是光这个群体，你说比如说宋维平他这个人，他本身的风格，本身的这个气质，本身的理念，他为什么有些东西在中国他是行不通的哈？那他一直吹嘘的说我们其实不是什么这个房地产，不仅仅是房地产企业，我们是在做着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不是跟这个员工他可能也不太接受？你比如说这次的新闻爆出来之后，就发现他又回去上班了，但是很多员工他可能更加留恋就是孙宏斌的那种管理的方式。 因为当时孙宏斌接手以后，他马上就是给底层的员工涨薪嘛， 对， 就是让这个底层能够受到实惠，而且他马上就是他9月份就卖掉了83亿元的房子，就他的那个业绩是非常好。你想业绩好的话，他员工底层的那种分成肯定就更多嘛， 对对对， 所以大家底层是尝到甜头的，他是希望能够跟着这个老孙干的。 好，这个各中的细节哈，也是发人深省的东西，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接着来讨论绿城大战。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我再仔细的阅读了一下他的那封公开信，叫我的检讨与反省。 嗯， 尤其是讲到绿城是什么，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拎出来好好的品读品读啊。他说啊，这个绿城是几万员工、上百万客户和服务对象对生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绿城是一个理想，希望绿城能够成为大同世界的实践者和建设者，这是我们许许多多人安身立命的地方，有阳光的地方，有春花秋月的地方，有桂花飘香的地方。 他们公司的这个卖楼文案应该不用请就请董事长写就行了、哎、 这个有点像年底总结那种煽情的、嗯、 这 就是鼓励大家 楼书啊，楼书都是这么写的、嗯、 哎，但是他写的这个还有点水平，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功力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嗯、别的卖房子的不是这样干的。 燕婷，按说你是那嘎达的人，你应该能够去你应该看过绿城的房子。 长三角， 对，我觉得绿城的房子比起其他的房子就会确实好一点，它在细节方面的那个设计包括它用料， 嗯， 主要是它的用料会比较好一点，而且它就是因为它当时跟那个融创之间的一些，就五月份的时候要收购了嘛， 嗯， 所以我当时看过无锡的房子，就是比如说像一期的房子就全部卖掉了，已经完全不剩，但是二期的大家就会犹豫、嗯、觉得它的品质可能会降下来。 哦，就是因为 就转手了，对对对， 他跟这个孙宏斌搞在一起了，大家让大家 就作为他的粉丝，他可能就是像苹果那样打一个概念的、 嗯、 需要寻求很多粉丝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 那你觉得买他的房子都是刚需呢还是炒房、 啊、这个不太清楚反正是有钱人、 嗯、 长三角可能确实你说买别墅的人群可能会比别的地方多吧， 是刚 这个我不知道、嗯、反正他讲的绿城的这么一个美好愿景的打造呢，就是觉得没人这么说话、啊 嗯、 但是呢 你 像你放眼做房子的，就是你应该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才对是吧、 嗯、 你既能把钱挣着， 你都不应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是吗、 嗯、 但是你要显得我是高端、啊、我就不能那么俗气是吧、 嗯、 哎，关键就在于他的这种所谓的号称我是做社会公益事业哈，你说圈里人他们认不认可，买不买账，我们也来听听这个徐哲的分析。那你刚才讲到很多同情他和理解他的声音哈，我相信可能因为他在浙江深耕这么多年，口碑也是积累起来了，感觉上宋卫平这个人和绿城他这样一个企业都是很特别的，包括我们看他写的那封公开信，他也是表达对于绿城的理解，说我要再次告诉很多关心绿城的人绿城是什么。他说绿城是以商业模式运行的社会公益事业。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这个说法我感觉在房地产企业里面是很少提到的。 我不太认同他这个说法。 嗯， 绿城作为一家公司，一家上市公司也好，一家还是说一家这个在这个商业社会里面生存的公司也好，它都不可能是一个纯公益性质的一个东西。 嗯， 他想把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可能达到一个道德层面的一个高度。本身绿城的话，我认为它在道德这个层面的话不是具有典型的这种示范性，比如说他做了一些是比如说对于解决居住问题也好，对于社会中下层的这个人的居住的问题也好等等，或者说对于这个解决这个居住的公平性的问题也好，都绿城在这方面都毫无建树。当然那个宋卫平包括他的绿城原来因为赞助过足球队，曾经比如说有关这个中国足球的黑哨啊等等，他是冲在比较前面的，那个时候大家对他的这个道德形象的话实际上认可度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在绿城公司本身就是做房产这一块，我觉得他不具很强的道德性，就道德优势不大会有的。还有一个呢，绿城呢，我认为它比较好的一个口碑是主要是集中在它在做这个豪宅产品这一块，和它的品质以及它的物业管理，那么这两块东西在这个长三角这一边的话，这个认可度是很高的。 哦，就是说它的口碑是从豪宅那儿积累起来的。 对对对，它的业主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本身这个公司是一个以做豪宅起家，而且主要是以做豪宅为主的这么一家公司，那它的利润来源也是做好在比如说别墅以及这种大面积公寓，往往绿城在定价的时候会定的比较高的，当然它这个成本也是有关系。那绿城往往对于一个区域的价格的推动啊，价格的往上拉呀、啊，它起的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地价包括房价。所以说我认为绿城不是一家就是说非常具有道德优越感的这样一家公司，尽管他现在自己这样讲， 是，那在房地产业界有这种所谓可以占领道德高地的企业吗？ 这个行业本身就有，就面临着很多的道德质疑，尤其是这个在房价快速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老百姓确实感受到这个房价的这种切肤之痛。那其实这个行业本身普遍性的面临着道德质疑，我觉得没有一家公司有这个资格说它是一家公益企业，或者说它就是有很强的这种社会公益性，没有这样。 没有，就是一家房地产是白的干净的都没有。 不是，我觉得不是说白的干净的，就是只 你别号称自己是做善事的， 不挣钱，只赚吆喝不挣钱，只、这个、 陈光标吧那是， 只干善事。陈光标也是不知道从哪儿挣了一大笔钱来卖吆喝的。 哎，你说到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哈，就确实好像在是不是在中国才会有这么一个形象？就是你房地产它确实是一个暴利，但是我今天就翻查了一下历史，我发现那个叶檀他出了一本书叫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09年，我不知道他这本书算不算好，但就我这种对财经可以说一窍不通的人来说呢，我就光看他梳理历史，就说到当年房地产为什么会起步，他就讲到王石的一个故事。当时王石呢是朱镕基总理的一个这个房地产顾问，他说啊，在98年前夕，就是中国人行他发了一个通知，叫做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与消费的通知，就是他跟这个税啊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 其实国家政策扶持， 没错，国家政策扶持，就是这个通知完了之后呢还有几个通知，就这一系列的通知给他发下去，市场开始搅动之后呢，就是沿袭了40年的这个住房实物的分配制度就终止了，房地产企业就逐步的向全新的发展时期来迈进。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就房地产它是跟这种什么证券，他说是最乱最脏的两个行业，就是你只要是跟这个 涉足这两个行业 、尤其是跟官方打交道的话，他说你基本上无一例外的都是扯不开这个干净的，这个就没有什么干净的东西， 都是有利益输送。 没错，因为他说有一个投行的经济学家估计啊，就是但还是零几年的时候，还没有到2010年。他说房地产商的这个自有资本的回报率呢可以到500%。他中国的房地产商啊曾经是中国所有商人群体最潇洒来钱最容易的一族，和国外的成熟的房地产市场的开发商完全不同。 你看那个谁吴英最后他为什么就折在里面，他其实也是涉足到房地产，他搞了一大堆商业地产，他自己控制不了了，最后就爆发了。 他就讲，他说这个比较国内国外的形象哈，他说国内的房地产商他得是玩公关的，就是你是资本玩家，你是抽取银行资金的老千， 都是在国有银行里面嘛，对不对？ 他说这个国外的他就不是，就是我就是卖房子，我也没有必要就是背负那么多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灰色地带给引起大家的这么一个猜测。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国外像美国地广人稀啊，这土地不是那种特别稀缺的资源，想盖房子去盖去吧，漫山遍野你去盖但是在中国不行，因为是人多地少，而且能盖房子地就更加少了。 在中国就房地产这个迅猛发展的这么多年以来，其实权钱交易应该是最严重的一个行业，因为政府就靠这个卖地来收税，那政府的 GDP 全部在靠在房地产上面，你说房地产能不火吗？ 你说那个谁徐才厚为什么挣这么多钱，哪来的？你看那个文章讲，他说就是因为他掌握了，因为所有的部队在城市的中心都有地块，就是你可以跟这些地产商或者其他人置换地块，我把这个中心地块置换到郊区去，那你给我什么呢？你要给我钱，然后你还要替我白盖房子，然后白盖房子以后，你还要中间还要给我很多很多的回扣，其实都是靠房地产发起来的。 但是你看这个房地产哈，就现在的一些所谓最大佬的最有钱的那些人的这个形象问题，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爱惜，就是非常顾忌。比如说我要去哈佛捐个款啊，当然很多人就骂你说中国这么多大学你不捐是吧，这个当然你是一码是一码，人家捐哈佛那也是他的自由，而且你要想想他为什么就愿意捐哈佛，愿意被你们骂，我都不愿意捐到国内大学，这一定也是有原因的。但是啊，你联系这些所谓的这个网络上的情绪，你会发现的，大家对于这些富豪们，尤其是房地产的富豪们，情绪是非常复杂的，甚至呢，有的时候是对这个仇恨的情绪是要占据更高峰的。 哎，你这个跟香港就是有差别的。为什么在内地大家对于这个房地产说，哦，他是做房地产的，就因为 香港不是更加吗？ 香港对李嘉诚是非常崇拜的， 哦、 就算是 满仇恨， 当然 no, 年轻 人是非常仇恨的， 对，你会骂他，对对对，你会骂他，你会怎么样？但是对于李嘉诚白手起家这样的一个案例，多少、大家不会有很多的质疑，说你是通过那个杠杆率特别特别高、但是在中国，你一个平白无故的莫名其妙的一个人，或者是完全没有文化的人，他有可能一夜暴富。 就是说，这个在香港你会比较崇拜李嘉诚他发家的故事， 对， 但是对 奋斗的故事 之后发家了以后对这个城市的控制。 无商不奸。 哎，我还想起来，就是2006年时候，在深圳有一个叫邹涛的人，他呢就写了一封公开信，又是公开信，就是深圳市民邹涛关于发起不买房行动致全社会的公开信。他就是不满深圳的房价涨得太厉害，他就说啊，他说这个深圳楼价呢一日不降到市民可以接受的程度，我们就坚决不买房，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三个月内、三年之内不要买房，您要做到的就只需要持币观望等待就行了。当时这封信出来，很多很多人支持他 的，有人响应吗？支持的 很多人支持他 的、 有朋友响应。 对，就说呢，这是后来有评论就说这其实也是一种非理性的这样一个号召嘛， 对、非常不理性、 但是你从这些细枝末节里面，你就能发现老百姓对于这些所谓商界大佬们、房地产商们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哈。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中国的房地产商他就有着永远都洗脱不了的这个原罪呢？我们等会再来讨论一下。 U Radio News and Music U Radio 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圆圆。 说到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商有没有原罪的问题，我觉得叶檀女士她有些文章讲的话哈，还是挺有道理的，就是对于我这种零基础的人来说是有说服力的。她就说啊，她说这个房地产在中国呢，它就是一种投机色彩加就是政府带头，开发商助威，然后呢投资者跟进，最后到了愈演愈烈，不可收拾。而且呢，你中国的所谓的民粹主义吧，你在房地产的这个领域里面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就说，你一个人，你不管是多么的缺乏常识、缺乏专业背景，你只要站在街口大喊一声打倒开发商，场下呢就有很多的人给你鼓掌。他说这就是在中国，就是房地产市场它的这个复杂性啊，跟这个利益的明目张胆，就是让这个房地产当中民意和民粹主义是夹杂在一起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失衡经济和原罪经济，它是原本就是一回事。你就是导致在中国非常奇葩的一个现象。 作为消费者来说，他根本就是这个没有还手、没有任何招架的能力的，他没有任何议价和定价的能力，他只能够完全被动的根据你今天涨多少，我就只能被动去。他唯一能做一点出格的事儿，就是去砸一下售楼处。 哎，你说到这个议价的能力哈，你就比如说，就房地产市场，它有没有可能像其他的要求政府部门或者其他商家，你公开这个信息？你比如说，你像我们买个什么吃的，你后面都有配料表的，对吧？他这个叶檀就说呢，他说这个成本，你如果算房地产的成本，你就是无非由地价、这个规划设计费、融资成本、建材、人工、管理、营业税、所得税构成。 对， 其中呢占大头的地价和银行融资成本，这些是外部性的。但是呢，钢材啊、水泥啊、人工啊这些建筑成本，你在网络时代是公开的嘛？它这个是没有秘密可保的。 哎，没有啊， 所以呢， 你经常可以听到偷工减料这句话吧？就我要 是他写的那个数字， 对，但是正常的其实你是有价可依的嘛。他说那公众要求公开信息呢，就是痛恨你房地产就是太腐败了，开错药方。但是公众这个要求政府，就政府你要是下手的话，你可以首先要求这个廉租房、经济适用房、 土地交易这些公共产品信息它要透明。他说问题啊，你不在于这种所谓的公开成本，而是说呢，政府向房地产商和消费者公开税费、招拍挂等公共信息。他说这个跟我们其他人要求的这个公开房价成本是两回事。就说这也存在一个信息公开透明的问题。 现在连官员的个人财产都不能公示，怎么可能要求房地产大佬把这些公示出来？我觉得公示这个东西是可以要求，而且他们也可以做到，但是中间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的。 但是怎么办呢？你房子还是得买，除非你改变观念，就是跟外国人似的，年轻人都不买房子。 对啊，他就是有一点抓住你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你必须有所惧，而且中国人很多都觉得有一个是不够的，他需要好几个地方住， 有房子才有安全 感。对啊， 你看中国人到全世界各地以后都是去买房子，到世界各地去买房子， 真的是。你看现在都买到东京去了，就别看中日关系什么低迷，但是买房子 现在最新的投资是曼谷。 哦，是吗？ 对。因为我们家那个每天信箱里面你就收他的那个邮件收他的那种广告，你就能知道前一段时间是伦敦，但是现在满了嘛，伦敦的那个房价已经涨得很高了，就不能再投资了，然后就推荐你去曼谷投资。 这个太可怕了， 就是热钱 买房子的热情 流动抬高这个。 但是你看上周五是吧，他央行就突然之间就降息了，在周末两天发酵，好像现在大家也讨论的挺热乎是吧。那这一降息就立马给房地产市场它有一个立竿见影 的 效果 的感觉。 这可能是说明中国政府太缺钱了。 广州已经有20000多人去看房了，周末的时候。 这能说明中国政府缺钱吗？ 这说明不是政府缺钱，是 流动性比较 少。市场缺钱。 对对对，就市场的流动性，它要刺激你的内需，才能让市场的这个钱多出来。 这个好复杂听着。那个我们再请专家吧。这个许哲我们还问了他一段，就是关于绿城这个问题。现在你看撕破脸皮了，到底这个所谓交割股权就是公家有的交出来了，但是私人有些没交出来，接下来这个事儿要怎么样解决，那法律法规的问题在中间整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作用又是怎么样体现的，来听一下。那再一个，你怎么看这个事件最后解决的一个途径呢？现在看上去是绿城的这个气势比较的强大，因为你看苏卫平他是公开发了一封信，但是呢在孙宏斌这边我们是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动静的。 那因为孙卫平他处在一个攻势的位置，孙宏斌处在一个守势的位置，因为孙卫平他要改变这个规则，他要改变原来的游戏规则，所以说他必须要有很多的这种动作，包括一些言论的东西出来。那孙宏斌的话，因为他本身对他来说的话，最好的结果是执行原来的这个协议。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个是有一点僵局的，因为本身他这个股权没有交割嘛，没有交割的话，其实孙卫平是有这种机会把他这个交易取消掉的。而且的话呢，他孙卫平作为这个公司的这个原来绿城公司的这个创始人，也是精神领袖，也是这个实际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股东，大股东。那如果是孙宏斌这边的话，就是一定要执行原来的交易的话，他遇到的障碍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至少我觉得根据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个办事的规则来看的话，他不可能完全的没有协商余地的这样去按某一个条件去执行。因为他这个实际上里面有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层面的东西就是说孙卫平把绿城的股份转让给孙宏斌，还有一个层面的东西就是他们本身原来在上海是有合资公司的绿融嘛，绿城跟融创他们有合资公司一起拿地一起做项目的，所以最新的消息是好像说想把绿融的股份是全部转给孙宏斌，然后来结束这场交易。但是因为绿融里面有牵涉到绿城一部分股份，孙宏斌一部分股份，但是绿城这部分股份当中又有一个大股东，就是香港九龙仓嘛，那九龙仓可能对于这种交易方式不满意，所以现在据说他们又在协调。我说估计就是简单的把绿融让给孙宏斌，然后孙宏斌把这个绿城的股份又还给孙卫平，这种简单的交易方式肯定是行不通的。 这个事件还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为什么孙卫平他会这么轻易的承认他对于法规的认识是少的。你像他在这个公开信里面写到说，当时对香港的交易法规知之甚少，缺乏了解和认证，使得交易被香港证监会认为暂时不应该进行。 就觉得很奇怪，他作为一个这么有经验的一个商场的老手哈，为什么会这么容易的就承认自己对法规的不了解？那这对于他本身的形象会不会造成一个打击？ 那是肯定的， 嗯， 绝对是肯定的。这个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是真实的，就是说他是否真的不了解。他如果真的不了解，那也至少他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一个失误。 嗯， 如果他是了解，那更加是这个当中就牵涉到有诚信的问题。 嗯， 我认为一个严肃的这么大笔的这种股权交易的话，还有自己的律师团，又有自己的这种相关的财务顾问等等，包括上市公司这块的一些顾问，我觉得不大有机会存在着明显的这种说对规则不了解啊，或者对什么东西不了解的这种可能性。 你看这个许哲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哈，基本上我搬出我说他公关心里说什么，他说这句话要怀疑一下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想的。你看 这 本身已经是打击形象了吧， 真的就说明这个宋卫平是智商有问题，如果这句话是假的说明他人品有问题，他总而言之有问题。 但是现在外界就是关于这个 涉及几十亿的一个交易， 对，说不卖就不卖了。 我不懂法，我是法盲，就完了吗？ 就有点无赖的感觉哈， 这是耍流氓。你说真的是文人的这个什么也秀才遇上兵也不是，这个应当是就正常的这个商场中人，就遇到这种意气用事、感情用事、不按常理出牌的奇奇怪怪的文人就容易出问题。所以现在哈，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下一步要怎么办，恐怕呢这个时候要听听这个有的律师啊，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高见。那现在我看到有一些媒体就报道说，根据香港的公司收购和合并守则呢，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超过30%，就应该针对上市公司全部股份提出全面要约收购。那由于这个是这个举报信，就这封举报信啊，就非常神秘，就是说，因为这个宋卫平和 一度说他是他老婆， 和孙宏斌嘛，他们两个就是在十月底的时候就爆出了宋卫平要回归嘛，当时呢就有传出孙宏斌的这个短信说你是永远的大哥，然后这个又煽情了吧， 这个大哥 又变成 TVB 对了。然后宋卫平的这个报道也很好玩，他这一度让宋卫平潸然泪下，就是当外界在揣测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样的，他们就出现了一封神秘的举报信。这个举报信呢就是举报宋氏夫妇，他老婆叫做夏一波，和这个绿城中国副董事长寿百年和孙宏斌的是一致行动人，所以呢就导致我刚才说的那个结论了，就是说一致行动人的话你要提出全面的邀约收购。那 可是你知道这个大哥这个称呼宋卫平后来是拿他做文章的，他说他在后面的记者会上，他对着记者他是说他说中国历史上两大盛世，你知道大哥意味着什么，一个就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了他的大哥李建成，然后他说赵光义杀了他的大哥赵匡胤才登基成为历史悬案，但是有什么这个烛光浮影的传说哈，他就说大哥是用来杀的，然后他还说了孙宏斌是学理的，他说自己擅长精算，但是肯定想不到这样的历史典故。 哎呦， 你看看这个，我觉得 这个就已经是撕破脸皮了，就是说你别叫我什么大哥，我知道你心里在盘算着什么， 学术专业之争了， 是吧？ 变成了，而且但是我看到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这个不是这么简单的，说你们看到的各种直播的细节，其实都是他们露给你们看的， 故意的吗？ 故意演戏的。 天 哪，他说他实际上在有些业内人说，实际上是这个孙宏斌和这个宋卫平在唱。双簧，然后借 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然后降价来坑业主。 哇，这阴谋论，这是哪一家房地产商？ 我的天 哪， 就是你现在就是完全也预计不到这个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那反倒是呢，就是你说对于这个宋卫平本人和绿城这个公司的这个当下哈，那毫无疑问他是造成一定的这个形象打击。那甚至接下来，对你甚至接下来什么狼性销售，你弄不下去之后，这个房子怎么卖？ 更有一个问题的就是说，你对这个市场的交易规则是不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例子，将来以后大家都可以一句话反悔嘛。 但是我又觉得哈，你说尽管他们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就尤其是这个宋卫平哈，他觉得这个似乎把规则法律搁一边，但是如果说规则和法律他恰恰是通过这个事件发现他当中有漏洞的话，你说不定不是一个好的机会去把它填补一下，去弥补一下嘛。我因为我具体的我也搞不清楚，他就说他中间那个他个人的那个股份没有交割是吧，所以他就有他的 这 个东西 漏洞的话，对，你可以说我以后要求比如说个人的和这个公司的股份你应该同时有一个交割，一个汇报清楚的一个制度，但是我觉得以他这种方式，就是我明目张胆的钻法律的空子的这种方式，其实我 不值得鼓励的。 还有他们那个一开始说的那个违约的那个条款就是没有存在啊，包括像当时这个阿里巴巴就马云收购恒大足球的时候，他们不就吃了顿饭然后 就 决定收购了吗？ 就上亿元的这种 是啊，12亿吧， 对。 哎，你说这个说到马云，这个宋卫平他对马云也有评价，他俩私底下关系好，他就说马云这个人他玩新媒体这些比我们这些传统的人是要玩得开，但是他传统的那套管理他也比我高明不了哪去，他就开始在背后。 因为当年这个马云要收购，本来是说要收购绿城后来没有了。 哎，所以这个商场上这个恩恩怨怨来来往往，外边的人也很难看清楚，但是反倒是就借这样的一些新闻事件，我们也能够大概知道，就是有些这个商场当中的事件它也不是那么的简单。 我看到 你就可以下结论 的最新的消息是这个在这个乌镇的这个互联网大会上，刘强东和这个宋卫平两个人密会了一个小时，密谈了一个小时，不知道要干什么。 刘强东要收购绿城了吗？ 我觉得就 是说当如果这个宋卫平回到这个绿城， 还是说你结婚我给你送套房子， 缺钱的话刘强东有意给他补这个资金的问题，资金短缺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总结来看，就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包括整个经济它还不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很规则的，还是处在一个乡土中国。 对，就是说他们就是农民思维， 对对对， 是吧？ 这种感觉。 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绿城的战争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袁月， 拜拜。